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 犯。皇阿玛，不好了，小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我在家打冷才不打怵。 宋之，拖出去，字一丈红。 娘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打板的王哥。 打不着我了吧。 哎呀，我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每天18:45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今天挪到了崭新的大直播间。收音机 好大呀。 对呀、啊、收音机前和我们电脑前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晚上好。 我们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同时呢还可以在花椒直播平台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 所有人都得鼓掌。给人家话筒打开呗，嘉宾都来了。 话筒都打开了，来。 来介绍两位嘉宾哈，他们是谁呢？写反了。哎，这个导演徐然，欢迎徐然。 大家好，我是徐然。 演员佳敏，欢迎佳敏。 Hello， 大家好。 好漂亮，佳敏对着话筒说话，声音好小啊。 亮。 哎，对， 就萌萌哒的声音是吗？ 萌萌哒。 那么今天邀请二位来，其实和我们要一块围读一个小品的剧本哈，叫《扰民了你》。当中一个桥段吧， 我还真是没看过。 他是啊，这个据徐然讲 啊， 是春晚的小品。我不知道， 对对对， 有一年 好像是央视春晚的一个小品。 那不能啊，那么些年央视春晚小品我没有落下的呀。 不能， 你可能上个厕所就落下了呢。 那一定是出去放鞭炮了，是不是？ 太淘气，12年以后的，跟李云飞是一样的时间段。 对，有可能啊，放个鞭炮嘛。 但是这几位还算是重量级啊。你看蔡明，华少、大鹏、小岳岳、岳云鹏。 哎，我到底看没看过呢？有六没六？ 对，你确定是央视的吗？但是我最开始看怎么是北京卫视的呢？ 那有可能是， 反正是在春晚的节目。 你是一个春晚小品 啊， 就写一个三个北漂合租的年轻人， 对， 碰上了一个蔡明这样的朝阳群众大妈。 他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就是说这个华少啊、大鹏啊、岳云鹏饰演的三个北漂青年，为了自己梦想，然后就碰着这么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嘴毒的大娘 啊， 就是当时一直在主打那个蔡明的这种毒舌 风格 啊。 其实是从好人马大姐的那一部整个 好人闲人马大姐， 闲人马大姐那个系列里延承下来的这种风格。 闲人马大姐嘴不毒，他是演什么的？和潘长江演那个什么？ 嘴还不毒啊？那你 也挺毒的了。 啊，宇浩，是跟你比不毒。 哎，你今天是不是都按不到我话筒？ 啊，是我按不着。你能把嘉宾话筒给摁亮吗？ 啊，嘉宾话筒摁 亮 了。 对对对。 啊， 我们刚才都白说了是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 出来了，嘉宾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 哎，嘉宾真萌啊，声音。他不，他就是声小，其实。 啊，对对对对。 不是话筒的事儿 啊。 那么。在说了这么多之后啊，咱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就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每日网剧榜单。第一个，这个真的是好多人呢、 我最近 都在给我推荐。那你来说吧。 我来说哈、为大家推荐的第一部网剧啊，叫做《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啊。播放平台优酷，但是播放量已经达到了3亿6580万。 我的天， 我的天哪啊！这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呢，传奇的展现了司马懿的一生、 嗯， 展现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后三国英雄时代。 嗯、 年轻的司马懿啊，本是个胆小谨慎的书生，因为有狼这个英氏狼顾之相啊、 嗯， 回头看了曹操一眼，这一下就和曹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被曹操强行征辟为官，一脚就踏入了曹家暗流汹涌的夺嫡之争。他用谋略帮助曹丕一次次通过曹操的考验，将曹丕送上了世子位、 嗯、 他尽心竭力地辅佐曹丕成为开国明主，开创新政，扶持士族，抑制宗室，为魏国的稳定富强做出了巨大贡献、 嗯、 而他和诸葛亮在六出祁山的较量和博弈当中相知相惜。五丈原秋风一曲梁甫吟啊，他战胜了，彻底战胜了毕生最为强大的对手，但是却对着 诸葛亮 嘛，哎，却对着飘渺的齐声啊是失声痛哭、 嗯、 而在他垂暮之年呢，魏国的这个主啊，这个年纪很小哈、啊 嗯、 而且呢这 左右臣庸、 大臣又比较这个昏庸啊，整个这个局面就非常的不好。而这时候司马懿呢，就是默默积蓄力量，忍辱负重、 嗯、 最终一击成功平定了魏国的内乱。他的一生呢，有保国安民的丰功伟绩，也有残酷卓绝的明争暗算。他功过两其伟，智谋管天下，奠定了结束乱世的基础。 嗯，这是这个我们找到一些官方的一些介绍哈。那你作为自己这个一个观众的角度去看的话怎么样？ 我今天看到的这一段是下集预告啊，就是他那个应该是皇上给他送了一小妾，是怎么回事？具体 皇上指的是曹丕现在？ 哎，我具体是谁我不知道啊、 哎、 我只是看到了把小妾领回家来，媳妇儿发飙举着剑要砍这一段啊，追着司马懿是满院子乱跑的那么一段啊、 哦、 而且我前面刚刚看的那一集就是第一集嘛，因为他媳妇儿在生孩子， 刚看呢、啊、合着您啊 要还演几天，因为现在 现在都演都三十多集了， 没有演到十六七集， 不能 开始给十八九集做预告。 前两天的那个 第一集他媳妇儿就生孩子， 对，第一集生孩子嘛是的是的。 陈宇前天来的时候在讲已经看到28集了， 那就是28、29集，还是38、39集？ 三十多集了，应该已经 不能吧？ 好吧，说这个叫什么来着？全名？ 大军师司马懿之军事联盟。 哎，说第二个叫《上古情歌》，播放平台在腾讯视频，单日播放量5154万啊、 哦，也很了不得。 说的是什么呢？真是差着一个量级呢，哈。 哎，这是当就是单日播放量还是总播放量了？总播放量是不是已经好多亿了？ 对，应该是 啊，就是每天的播放量， 每天的播放量， 那那个司马懿就3亿多，是不是一天就3亿多？那还是挺多的啊。 啊，作为 对啊，好棒啊！ 作为一个网剧的编剧， 不，确实是这样啊，就是那个司马懿是这样，是第一，就是说是一个那种网台联动剧的那个里程碑式的作品。 为什么呢？之前很多呀。 就是之前你看，你比如说《上古情歌》吧，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视频平台上看到它， 嗯， 相当于就是一个电视剧 多平台投放吗？ 对，一个电视剧卖了一个电视剧的，就是卖了一个网络版权，就是你能看到的这个，比如说爱奇艺啊、优酷啊，然后腾讯都能看到它， 嗯， 它是一个累积这样的播放量。但是司马懿呢？司马懿是一个，就是说只有优酷可以看到它、 哦， 而且只有优酷会员可以看到全片的那种，而且是在电视台播放的前一天、 嗯、 它就已经在网上放了几集了，就是你通过 它比电视台快还是慢？ 对，比电视台首播快了一天。 哦 啊，相当于这个作品就相当于吧，就是 先有网， 以前的网站没 有 那么 有 话语权， 对， 以前的网站没有那么有话语权， 嗯、 但是这个作品呢是属于网台合作的一个重量级的作品， 嗯、 就是在电视台、嗯、一般电视剧电视台播放前，网站是不可以放的。 是，哦，要打个翻身仗的意思，就是说这回是网络占了主导了。 对，应该就也不是主导了，就相当于、嗯、平分天下。 哦，哎，这个直播间因为很大哈，这个桌子特别长，你能听我说话、 嗯、 很清晰，你没戴耳机。 我很清晰 啊、 嗯、 那我就放心。咱们来说上古情歌啊，说的是什么呢？出身名门的穆青墨性格率真善良，天资卓绝的赤云在山林当中长大，却凭借着一身武艺要名震天下。一次偶遇，赤云对穆青墨一见倾心，多年之后两个人再次相遇，赤云对穆青墨呢展开热烈的追求，并且以一腔热情获取了穆青墨的芳心。穆青墨的哥哥这个时候呢好死不死非给许下一门亲事 啊， 赤云放下一切，只求带上穆青墨要隐居山野。可是天意弄人，穆青墨最终还是为了家人嫁给了指婚对象叫凌云盛伦。 穆青墨向盛伦就坦言，我呀和这个赤云呢是有感情的，这个盛伦答应，那我也不强求你吧。逐渐的呢，这盛伦觉得这姑娘实在是忒好了，被吸引了，也不愿意放手让穆青墨离开自己。穆青墨因为意外受伤还失去记忆了，又出现了一个反转，赤云也是耗费了灵力为穆青墨疗伤，并且悉心的唤醒穆青墨所有的记忆。等他伤愈之后，穆青墨就更加珍惜与赤云的这份感情，决定放下世俗束缚，两个人要在一块儿。可惜叫天意弄人，穆青墨再次陷入危险当中。那赤云不愿意再让穆青墨受伤了，他选择我要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成全我的爱人穆青墨，给穆青墨换来了一片明媚的天空。 哎呀，结局这么悲呀、啊！牺牲自己嘛，会不会有反转呢？ 大爱 续命丹啊！ 嗯，然后就给回，反正随时想活就活嘛， 对不对？这样 编剧有金手指嘛， 才能演下一部嘛，对不对？ 五千多万真是不老少了 啊！可是 他这个主要是播了很久了，就是这个相当于是他那个特别热的那个时期。 啊，对，我们光介绍就已经介绍了几次了， 对、 啊，就证明他一直还比较稳健，他的排名。 处于快要收官了这个作品 啊、那么来说第三部吧。 哎呀，龙珠传奇又回来了，不是播完了吗？对啊，第三部啊，龙珠传奇单这播放平台那是多平台，单日播放量已经达到是4799万， 也不老少， 这已经是网剧的首播那一轮已经播过了，单日播放量还能达到这个数。 虽然你不要老在那边捣乱，话筒别往下。 他的成绩也很不错啊， 不小心啊， 来来来，听我说话啊。 你说， 这李欢呢是前明永历皇帝最后一个孩子，自幼在前明遗老聚集的明珠谷长大，和朱慈轩、雪倾城、叶默生、樊倩颖等师兄妹一同随师傅们习武学艺。长大之后啊，易欢一行人呢就离开了明珠谷，在师傅的授意之下，设法接近康熙，试图去寻找来以报家族仇恨的机会。而易欢和少年康熙呢，从欢喜冤家到两心相许，再到最后不得不反目为仇，真挚的情感和家族仇恨呢，成为横亘在他们之间最大的矛盾。而其余少男少女们也在承担师长们给予重任的同时，经历了各自的爱恨情仇。而康熙以仁德治国的理念最终打动了易欢，他放弃了仇恨，并且试图说服小伙伴们不要再为私仇而引发战乱，危害百姓。最终呢，易欢决定嫁给康熙，而康熙也承诺会做一代明君，最终一统天下民心，开创了康乾盛世的局面。 原来是因为他，所以才有了康乾盛世。 就像我当年看《寻秦记》一样，原来是因为项少龙才焚书坑儒，喵喵喵，在逗我吗？ 哎呀，反正诸多因素吧，混合在一起吧，是吧？哎，这个徐然啊，你也是一个网剧导演，最近也在写戏，就是这样一个能够达到每日播放量上千万、几千万、五千万级别的这种剧，它的特点一般都有什么呢？ 就是本好，播放量5000万， 已经是很夸张的数字了吧？ 也不算， 还不算。 最近有一个朋友做了一个剧，18个小时破亿，现在可能2天多已经3亿了。 网剧吗？ 这才就是网剧， 哦， 就是腾讯平台的一个网剧。 那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的编剧看到呢？ 对， 叫什么？来推荐一下。 叫《双世宠妃》。 双世宠妃啊，确实 古装， 古装的古装偶像剧吧。然后是一个。就他那个，他是一个穿越题材。 你觉得双世吗？ 对，他比较好玩，是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穿越过去之后，一般都占据了那具身体了，对不对？就占据了一个什么王府格格的身体啊之类的。结果这个人好死不死穿过去之后吧， 别老跟我学用这词，这词不老好用。 这个人好死不死穿过去之后呢，发现没有完全的占据这具身体， 麻烦了， 还经常被人家挤出来，所以就是感觉这个王府里的这个格格好像有点神经分裂，就一下子呢是一个这样的 现代人，一下子 呢又是那个哭哭咧咧的那个少女， 这是穿越加多重人格呀。 好在就是这个创意并不是新，但就是剧本好，是吗？ 他也就是。就我看了一下，我就最近看了8集，它是一个那种就是会员可能就限免了2集吧，因为你限免了2集之后，你那个流量可能就上不太来，就是你这边看的公开的流量，我估计过2天是不是也就上你们这榜了？因为我看他发朋友圈那榜都在前头， 那一定是挑在前头的时候拍。 对对对， 感谢徐然推荐，我们整点之后继续再聊，稍后见。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7 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吾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的这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他绝对不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没错，您还可以关注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看我们的这个直播和互动啊。 对对对， 同时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感谢金主。 好，来，咱们刚才说完了网剧啊，该说网大。哎，网大第一部叫做什么呢？ 贴身卧底啊，播放平台、多平台单日播放量60万哈、啊，笑什么呀？ 好棒 啊！就跟网剧比，稍稍可能是 那是稍稍吗？ 稍稍一点点啊！ 对，一共就差两位数嘛。 来介绍贴身卧底嘛、啊。 他是这样啊，为了摸清毒品快乐果的来龙去脉，完成彻查毒品案的使命，两位警花叫肖雨桐、宋曼妮，奉命乔装卧底，潜伏在制毒犯罪分子的身边，表面温和柔弱，内心刚强坚忍的他们呢，与这个阴险狡诈的毒枭们周旋，发现了重要线索。什么呢？企业家何大海和娇艳的女助手林冰竟然是掌控着制贩毒网络的首脑。此时此刻，贪婪的林冰与金盆洗手退出江湖的梅大海反目了。为了拯救肖雨桐的心上人何大海的毒子叫何杰森啊，将制毒犯呢要一举擒获。警花们与林冰、何大海等斗智斗勇，肖雨桐能否帮助何杰森化险为夷啊？这个呼恶不倦的林冰能否被绳之以法？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算是真正的开始。 第二部啊叫做胡说爬道啊，这个胡呢是水壶的壶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36万。本片呢讲述了具有爱国情怀的陈九爷，为了抢救国宝文物，筹集巨资将天机壶从黑市上拍回来了。踌躇满志的陈九爷啊，本来呢想和朋友共赏这千年文物的风采，不料却发现这壶啊假的， 吓我这一跳。 哎呀，这是境外黑恶势力背景倒卖文物团伙偷走的，还是被那个亦正亦邪的大宽和大飞这几个人给调包了呢？ 可说呢。 与此同时啊，时不时出现的神秘背影以及好色又不争气的孙子被人绑架，哎呀，更是让陈九爷真是愁死了啊。到底最后这个千年国宝花落谁家，偷国宝护国宝的双方按照天津的老规矩进行最终对决，究竟鹿死谁手？ 天津是什么老规矩呢？ 看了就知道了呀。 听过一些相声段子 啊，包括一些东西啊，就讲究天津有一个混混文化 啊。怎么讲？ 就是说这个混混啊，就有点像这个地痞流氓，我们叫流氓啊，或者叫什么的啊，这种帮派啊，天津叫混混。他是说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是在你这吃饭，你这饭庄子或者是什么赌场，你得给我一份吃的，凭什么我就扛揍 啊？ 上来就来 巴掌一粒米。 哎，那不是，上来就来腿先打折 啊， 只你一声不叫就能给你饭，管你饭去。 天哪， 是吧？ 然后呢拿这个什么打烂了之后给你撒点药，其实就是胡椒面往上撒、你还得有这个本事，当时已经下半身瘫痪了，你还能转过来吊一身继续打，打完之后给你包你好，肯定到医院给你接骨、然后之后你在这就吃定了，这群人混混 啊，这 是不是这个呢？ 有这样的本事，为什么不好好的 练练硬气功呢？ 好好的这个挣点钱，用自己挣来的钱去吃饭呢，对不对？ 当时可能是真想不开， 白饭也没有那么好吃的， 就是、 对不对？ 来说第三部网大叫做《逆天侠盗团二：千面贼王》，播放平台爱奇艺，但是播放量23万。这部网大呢，承接了上一部的剧情，它叫这个第二部嘛啊。叶天等人呢组成的侠盗团，仍旧在不断的追捕着罪恶的黑客高手叫亚瑟。得到超级计算机之后的叶天呢，提升了人工智能啊系统叫西凉，更加准确的展开了对亚瑟的这个锁定与追捕。然而亚瑟呢，却总能够技高一筹的逃掉，并且呢，仍旧以侠盗团的名义要逍遥法外。在一次定于美术馆的追捕任务当中，侠盗团全员各显身手，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几乎就能够将亚瑟就地擒拿，却在关键时刻被摆了一道，彻底陷入了炸弹陷阱，生死难料。那么在千钧一发的时刻，一伙神秘的势力突然间出手，并且解救了侠盗团。这伙神秘势力究竟是谁？这需要我们到影片当中去寻找答案。好嘞， 行、一说到亚瑟我就想起王者荣耀、 对，我也用那个用的还很烂。 你说这些人，他们这些侠盗团去抓亚瑟，然后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伙神秘的势力解救了侠盗团，他们是不是能力不太行、 对，就是本来自己特别狠，觉得自己可以没问题，但是到那块儿之后就被拽住了。 对对对对， 是不是一个痛 打啊、 他这个播放量是日播23万吗？ 对，日播， 对， 对， 单日播放量。 我觉得也可能跟那个现在网大吧，就是被下架了好多，然后也不是特别景气有关系。 对对对 对，因为之前确实我们还收过好几百万的那个网大的， 对对对， 成绩很棒。 行，可以再接再厉，继续 好好加油吧、各位年轻的电影人朋友， 不要灰心丧气哦。 好，来。到今天我们的这个戏中戏的环节， 我想起来了，这个小品我看过，我又想起来，他一说铁锤妹妹，我就想起来了，铁锤妹妹嘛， 铁锤妹妹， 想起来， 铁锤妹妹，小岳岳的女朋友， 好像是有些年头了啊。 他这个妹妹好像出现在各种地方，他就是 这个， 他就喜欢铁锤， 对，他就喜欢铁锤妹妹， 这是个梗，对 对 对， 这个梗。来吧，我们说一说这个背景啊。华少、大鹏、岳云鹏饰演的三个北漂的青年，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华少希望有套自己的房子，岳云鹏希望和自己的爱人铁锤妹妹长相厮守，大鹏则希望呢自己能够通过选秀节目一夜走红。但是他们的梦想并没有实现，所以他们经常在家里边唱励志歌，就是那个我相信啊。然后蔡明饰演的邻居是一个嘴硬心软的老太太，每当他们励志的时候呢，都上来批评他们，由此展开了一段啼笑皆非的小故事。 还不错哈。那我们让导演给分分角色， 说说人物关系， 对，说说戏， 那个 导演，对，您是导演徐然啊，导演徐然也等着， 对对对，我也忘了啊，这事儿， 导演求给一个好角色， 放心吧， 那个我觉得你长得最好看，你来挑吧。 于浩不答应了， 王哥难受了， 于浩要翻脸了，掀桌子了， 真是的，这个事儿不应该是我定吗？你挑， 你先挑啊， 我都行啊，我只要有一点就是。啊，选择性障碍，不如你们先挑吧。 这样，咱有三个，现在是有三个有梦想的年轻人，和一个毒舌老太太。大家挑一下吧。先 就是三个男的和一个女的，现在我们的现场是三个女的和一个男的。 我觉得你可以突破， 我觉得王哥来 关系， 对对，来那个蔡明吧。 我来蔡明啊， 毒舌的状态， 可以，行，可以， 节奏特别好， 可以， 对对对。然后那个突破一下男女，然后你就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啊有梦的年轻人。 哦，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有梦的年轻人，我来的厨子呗，是吧？我一猜就是，我都不用猜。剩下两位，你们俩自己一人选一个吧。一个大鹏，一个是华少，华少嘴利索点的。 你来选一个吧。 那我就华少吧。 那行，那你华少，你嘴皮子比较利索。 你嘴真利索吗？ 但是大鹏是不是得唱歌啊？ 啊，不，大家伙一块唱。 啊，那就行。 大家伙一块唱。那个， 就是我不能唱啊。 来吧，准备吧。 准备吧， 你给我们开始一下，我们就开始呗。 来，预备，开始。 预备开始不是跑步的显喊法吗？ 好吧，来准备啊！来，一二三 ，Action！ 说话呀，咱四个一块说话干什么呢？ 岳云鹏， 岳云鹏第一个是开始励志，一二三，对，来准备啊，再来一次，来准备，三二一，开始， 开始励志， 开始励志。 一二三，停！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啊？一会儿我打给你哈，么么。 哎，你活着就为搞对象啊？ 嗯， 那你活着为了选秀吗？ 啊， 哎，你们都给我听好了啊，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 改变世界， 对嘛？活着呀，要怀抱理想。那么理想呢，就是要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哎，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好楼盘，正宗好物业。我们向大家推荐真正的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 CBD。 哎呀呀呀呀！ 40分钟就到天了。 对。 哎，我还没说完呢。 行，我求你了，是吧？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啦，该唱我们的励志歌啦。 哦，对啊，来啊，预备。 等会儿，楼下那老太太不会再上来了吧？ 哎，我们不能再怕她了。 嗯， 大声唱。 好，来啊，现在啊，预备。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弹呢、啊？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 他 什么时候在我身边呢？你是华少、啊，你抢我词儿干什么？ 冷静， 都活着呢 啊！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 怎么说呀？ 过分，上！ 又是我呀！ 去，快！ 老太太， 嚯，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今天没去飙车呀？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 问， 井盖啊？ 哎， 我问你啊，你跟你那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谁叫电钻呢？那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他感动了？ 他没有，他没看见，他们家小区狗看见了。 啊，我明白了，你的心呢让狗给吃了。 你挤兑我没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看铁锤 生锈了， 是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我给他倒开水，我把我自己烫着了。 没事， 心疼他。 没事，怕啥的？你不怕开水烫？ 我把你气没心儿，你信不信？ 干什么呀，老三？上 啊啊啊！上 。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把他搞成这样子了， 好好说话。 你想咋的？ 三个人里边你最闹腾，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动静吗？你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您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是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声音。 哎，我跟你说，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你没有未来。 我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 不，什么淘汰狼？谁叫淘汰狼？我有艺名呢，你知道五月天吗？ 嗯， 我叫六月雪。 哎呦，怎么不冤死你呀、 啊？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不就他们俩吗？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哎， 你那肉丸子呢？让他粉丝都吃了吗？ 你吃那么多。 哎呀，别闹， 谁吃你肉丸子了？我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啊。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哎呀，你那粉丝啊，那得心得堵成什么样啊。 我不许你这么说我的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这是他们送我的礼物。 这啥呀？大蒜呢？ 啊， 什么意思啊？ 象征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火辣的台风。 我觉得你想多了吧，他们的意思应该是让你算了吧。 大哥，包蒜，给老太太消消嘴，消消毒。 别！ 哎，去看我的。 知道了。 脾气太大了，家伙。 哎呀，老太太呀，哎，您对我们有意见啊？我理解。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地说出来，我们相信理想是人身上的指引航向，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停停停停停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是吗？着急还呐。 我哎呀，好好好，哎呀，慢点就慢点。哎呀，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梦想的前方，以坚定的信心和卓越的努力，我们冲冲啊，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哎，一冲我们就会成为 马桶 成功者。哎，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啊。老太太，你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呀，别出声啊。 哥，我试了不行。 用你试啊。哎，老太太，哎，您这可太为难我们了。 要不这样，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时候再唱。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呢？ 我不遛弯。 哎呀， 我的天哪，我是老太太。大鹏， 我觉得咱们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好吗？给他唱跑行吗？ 好， 来， 预备，唱。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 靠，这还能叫出好来，也真是，也就是自己人。 不是，我是为最后唱的那个叫好。 我也觉得最后唱的不错， 我们真诚的为自己喝彩。 对对对对对，我们是励志者，我们是成功者，我们冲冲冲冲冲， 我们 就变成了马桶， 伸手能碰到天。 对， 你要飞呀，嗯，那个导演给我们说说戏吧。 啊，我觉得这个岳云鹏这个还是不错的啊，嗯，感觉这个于浩老师在家里拿捏了很久啊， 感觉 调动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哎， 说正经的，嗯，那就没什么可听的了，是吧？真的就是没，我觉得没有什么一些问题存在吗？除了表扬的一些话， 问题太大了，问题太多了， 是节奏的问题，我一直觉得都是节奏的问题。嗯， 就是因为人家那个小品嘛，人家排练了很多遍。 嗯 嗯，就小品又不像是那种影视剧。 嗯， 就是我现场演完了之后，我后期还有剪辑。 对，就必须一下成了。 嗯，而且他平常他底下还坐着演员的话，就是他底下坐着观众的话，你演员其实是演给 观众看的。 他有舞台属性的，他跟咱们刚才那网剧网大还不一样 啊。 对，他们还有舞台上的行动肢体啊，比如说一些笑点，一些包袱什么的， 啊， 对， 所以我们就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他这个包括小品呢、相声啊、喜剧啊，他不也得围读剧本吗？ 嗯，对。 那他们在初期碰撞火花的时候，也会和我们碰到一样的问题。 他们都得演现场， 其实会有更多的表现力和张力，因为其实很 多 东西我们看到剧本看到这儿，我们坐在座位上的时候就被限定死了。比方最简单一句，岳云鹏说，说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你弹呐， 对， 有你在，我说我的天呐， 对， 他其实是有一个非常非常饱满的情绪所在的。 对 、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在直播间这个环境当中啊，主持人尤其是戴着耳机，我们全副武装，有这么多灯烤着，然后坐在一个不能动的位置上，一动话筒就跑偏的状态下，能演成刚才那样，凭什么不配掌声鼓掌？ 哇塞，你真是好能给自己往回找吧呀，好棒，我需要这样的人。其实我们有那个表演区，刚才如果看其他的那个节目会看得见，不成那就一个话筒，咱得喊死。 哎，就是那那是表演区是吧？ 对、 啊， 以后我们会配上一些。 哎，这里有移动话筒。哎，其实这里有几个移动话筒，你可以拿着去演。 那惨点吧，真当抡铁锤那么使劲呢？ 不，就是你舞台的话，你本来也是要走来走去的，你不可能定点嘛。 嗯， 你不像唱歌一 样。这点还真是我们真的不行的，动起来我不成，最起码我说还成。 主要 一动 不动 就不会了。 主要你们是主持人嘛，你们都是靠嘴吃饭呢。 你靠哪？ 人家话剧演员还靠肢体呢。 嗯，对。 人家就是你没有肢体的表现，对吧？ 你是稀客，好容易吧，来了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你说这两天还上组了。当然了， 嗯， 嘉敏也是可以的嘛。你来去给大伙演一段。没有，不要介意， 秀一段。 不会是那样，不会是那样，我们会慢慢把它更加的详细和丰富下来，然后带着这个无线麦，到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在这一个我们挺大一个场地呢，把它走起来。 啊，对，有无线麦这个东西啊。 几个月之后，什么奥斯卡小金人就是我跟于浩的，大家等着我们。哇，天哪！ 我去淘宝上给你买一个。 几个月之后，就是我们的。 什么地方来着？你刚才说的是哪个奥斯卡？ 几个月以后的奥斯卡。 自己弄一个不成吗？ 对呀， 真格的了， 是呗？你想要什么金熊啊、金球啊？你想金球、 金 靴、 金啥都行。 金靴奖，你想要啥有啥。 我是个说戏的，弄个金靴奖， 不靠演技吗？你告诉我靠不靠演技？ 也得靠一部分， 是不是？ 该摔得摔， 是 该假摔， 该假摔得假摔， 是不是？ 哎，咱们再来一小段吧，时间还有一点。 啊、可以啊， 咱截一小轱辘好不好？ 好啊、 那个徐然给我们找一小段，咱们演一下好不好？ 啊，这戏也还没过， 从那戏里边再导一下是吗？ 对对对对对。 啊，戏也还没过足、 嗯，戏也没过足，主要是时间没到呢，给大家得呈现一个非常完满的形式才行。 我觉得你就要不岳云鹏和蔡明那段，你俩再来一段。 我们俩再来一段。 我俩对调吧。 那也 行。哎，你刚才怼的大家是不是特别爽？ 啊，对呀， 他老过瘾了，我感觉。 那就对调呗。 来吧，对调，我从哪儿对啊？ 就从唱啊，然后冷静都活着呢，从都活着呢开始。 从都活着开始，好、 啊、 来吧。 你开始的第一句， 我开始啊，来准备，三二一，我自己开始。都活着呢，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啊，过分。 上， 上上上， 怎么又是我？ 去，快快快！ 哎，老太太， 我连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今儿没去飙个车呀？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哎， 我问你啊，就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呢？ 谁叫电钻？谁叫电？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是自行车啊？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底下摆了颗心呢。 他感动了？ 他没看见，他们家小区狗看见了。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您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一起淋着，大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整锈了，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我给他倒开水，我都把我自己烫着了，哎呦，给他心疼的哟。 没事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我拔你门线啊！ 哎，干什么呀，老三？ 上上上上！ 啊啊，上啊！ 嗯，阿姨，你这是干什么？把他搞成这个样子？ 好好说话， 你想咋地？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在那儿唱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啊 啊，不不不，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哎，文明，我跟你说呀，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没有未来。 我，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汰狼，你不知道吗？ 什么淘汰狼？谁叫淘汰狼？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吗？ 嗯， 我叫六月雪。 哟，冤死你吧！ 我不冤，我有粉丝儿。 不是他俩吗？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哎，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吧？ 你吃那么多？ 哎呀，别闹！ 谁吃你肉丸子了？我那粉丝不叫雪纳瑞、 嗯、 叫雪栓 啊，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块儿，所以叫雪栓。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我不允许你这样说我的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大蒜 啊？ 什么意思啊？ 象征他们喜欢我呀，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然后火辣的台风。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大哥，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别别别， 去看我的， 脾气太大了。 哎呦，老太太呀，您啊要是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啊。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励志，您要觉得吵啊， 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 什么信念？到这儿就咔，感谢，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谢谢。 真好，真好，真好！我这个真的怼人的感觉好棒。 今天这演够多了。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感谢二位，感谢佳敏，感谢徐然的这个精彩短信哈，感谢所有收听收看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的观看我们的节目、收听我们节目今晚有戏的朋友们，感谢天津玉扁国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谢谢， 再次感谢二位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咱们明晚6:45再见。 接下来您将收听收看到的是《伯虎点秋香》，明天见， 明天见。 Just to make it here still vivid. Reality's still when you're blessed. Just kill critics. Bugatti never been them rich.